在伟大领袖基涅中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瓦西里奥莱努7月4号在网站载文称颂了基涅中同志为主体革命事业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不朽业绩。